快的时刻，祝你岁岁平安，天天快乐。让歌声驱散往日的忧愁，让酒香温暖人们心窝。祝你一路顺心，祝幸福作，万般吉祥幸福生活。祝你一路顺心，祝幸福作，万般吉祥幸福生活。 欢度节日愉快的时刻，祝愿家幸福，人人快乐。在灿烂阳光下，心花怒放，在人生大道上，放声高歌。 祝愿爱情甜蜜，青春似火，身体康健，事业蓬勃。祝愿爱情甜蜜，青春似火，身体康健，事业蓬勃。 墙上一点点怀想，也是黄昏的沙滩上有着脚印两对半。 那是外婆拄着杖叫我说轻轻弯，踏着薄暮走向余晖暖暖的澎湖湾。一个脚印是笑语一串，消磨许多时光，直到夜色吞没我俩在回家的路上。 掌将我手轻轻挽，踏着薄暮走向余晖暖暖的澎湖。